講嚟講咩？ 即係你同我都寫得出嗰啲 report 嘅。係啦，即係就係擦你鞋，然之後博你 share 呢啲乜嘢？其實我哋以前爐炒花生都講過㗎啦。其實呢個就呢、這個一啲都唔出奇。咁但係即係你對於林鄭嚟講，講翻林鄭嘅問題先。咁其實林鄭嘅問題咧，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嘅。其實講真， 但係阿爺咧喺習近平見佢嘅時候，其實係開條路嘅， 係嘛？ 佢話你要吸納唔同嘅政治傾向嘅人， 係嘛？ 嗯。 是咪咁所以呢其实佢呢个信息係清楚的所以罗志刚又好甚至乎我估下。 就入硬囉即 係。即係李华明呢都好係会放佢走㗎。 个问题係做咩 pose? 即 係你搵佢做啲佢唔擅长嘅嘢係冇意思㗎即係剛才讲你叫罗志刚做防运局咁係冇意思㗎其实。 有另外一个嘅说法㗎就就係因为罗志刚太熟即係社会福利嗰啲嘢。所以仲危险。你諗下当年一笔过拨款喺一个民主党里面力撑㗎嘛。条契弟。是咪搞到今时今日嗰啲社工咁啊。因为佢嗰陣时係社福界喺民主党嘅立法会员嘅代表嚟㗎嘛。 嗯。 所以好多社工呢係追佢數㗎。 唔係你阿土伯你知唔知道 喂呢一套嘢老实讲佢呢一个婴儿潮嘅一代嘅人呢係最相信 的。但係林郑係参与。 甚至乎何俊仁又好李永达又好成个泛民嘅主流都好呢係好信呢一套嘢。 唔係你知唔知道呢 点解佢哋信呢套嘢呢因为他们的成长的经验就在这个列根和戴卓尔夫人的年代成长的。 自由市场啊 新自由主义啊 自由派啊。 他们的包真的信的包括 Emily Lau 在内他那时候很欣赏这个戴卓尔夫人的、是吗因为他是用强硬的手腕对付工会嘛。张文信不信吗 不知道、 啊。张文信啦、 啊。他没问我、啊。 因为那一套 public management 呢即是公共的管理的政策呢即是讲少少政策呢就是他给一笔数你话你可以自由调动嘛。其实根本就是叫你 cut cost 的。即是话你的社工是不需要两三万人工是请回来的其实你万几都得的。喂同埋那些是很难 judge 的没 measurement 的。喂做生意都话我哋做一啲客观嘅指标即係你搵到生意就係返嚟交到數就得㗎嘛。 咪而家咪 嗰啲嘢 judge 唔到㗎。 咪嗰啲都整个指标啦而家咪。 唔係 玩呢啲咪指标啦。 我成日填表啊做教育界都。 你唔係即係佢唔係话你要 cut cost 一嚟啦。二嚟呢你 cut cost 之嘢呢因为佢哋自己有自由度调动。 肥上瘦下啦。 係啦 exactly。 啱啱就做咗个调查就好多社福工会嗰啲高层都好搵到钱㗎。 咪梗係啦。佢当盘生意咁做啊。嗰时候嗰个公共管理嗰套嘢因为我嗰时候九十年代尾呢就去读嗰个咩 public management 啊。我发觉嗰套嘢全部都系教呢套嘢，屌我你叫我写论文，我唔知点写落去。 criticize 佢，唔系 criticize 佢咯，我唯有屌大佬，但系嗰啲 point 其实已经系俾人哋驳斥晒噶嘛，大佬。 结果肥咗未啊？结果 冇啊，冇事啊 ，bear pass 啊，都系屌一样系。你知我都系过关嘅人嘅啫，所以我唔需要攞 distinction。 不过林郑自己就佢都支持一笔过拨款嘅，其实。 其实 你话你话罗志光做唔做劳福局同呢样嘢系咪真系有关系？我就即系唔敢讲。 喂，佢又唔支持最低工资咧？ 系， 系咪？佢都支持领会上市噶，罗志刚，乜嘢大右派？ 但系个问题就是你搞个问责制，你系想嗰个行头嘅专家去做啫，跟住你话呢个行头嘅专家去 shoot 嗰个位，咁你个问责制摆喺度做乜嘢啊？今时今日嗱，你又埋唔到班啊，你又有咁多考虑，你又唔摆翻啲人坐喺嗰度，咁你又有北京喺度挤挤挤，咁咪所以而家讲埋班，你真系唔知乜嘢。 所以其 实 系难做嘅，即系老实讲，即系稍微有啲即系面皮薄少少嘅人咧，系唔敢去帮你买， 或者有啲谂法嘅人都唔会肯做嘅。 即系你有咁嘅能力嘅人 ，OK， 即系你嗰啲局长嗰啲人工，对佢嚟讲湿碎啦，唔系讲我啊，唔系讲你两个啊，大佬系咪啊？同埋好多人唔系见钱开眼嘅喺香港现代嘅社会里边，喂，做呢啲位三杀位嚟嘅，夹死嘅会。 唔系你知唔知边个位？即系你嘅三司嚟讲，边个位最难先？其实你觉得边个位最难先？其实。 财政司司长， 你觉得 个位系相对 OK 啲嘅，政务司司、 相对 OK 系啦。 政务司司长难搞咯，律政司司长都 OK。 唔系，律政司司长先最难啊！ 你俾阿爷夹啊嘛？ 唔系，因为嗱，讲真，你系要随时要食阿爷嗰啲咧， 政治任务咯。 系啦，政任务，尤其系 DQ 啊，或者系即系好似高铁啊呢啲啊，要搞即系搞掂一地两检啊，嗰啲乜嘢啊，同埋就系话，而家中共其实成日喺度等待一个机会，想纯化香港嘅法官噶嘛，即系由。